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37集。本王想要三。太子面上有些尴尬，傅修仪开口道：“ 既然如此，瑞王殿下就以茶代酒吧。” 来人，给瑞王上茶。 傅修仪开口接了太子的话头，太子的脸色好看了一点，对傅修仪倒是出了几分感激。其余的一众皇子皆是对傅修仪的话十分赞同。虽然瑞王来头不小，可谁也不愿意在别国面前俯小作低。傅修仪这般硬气又不失礼的话，全了名气的脸面。黄甫浩探究地看向瑞王，敏安公主却是有些担忧地看着瑞王，开口道：“ 瑞王殿下无事吧？可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叫太医过来瞧瞧？” 黄甫浩闻言顿时沉下脸，狠狠地看了一眼敏安公主。敏安公主平日里骄纵便罢了，可是眼下当着名气这么多的皇子的面表现出对瑞王的痴迷，不是上赶着给人看笑话吗？况且黄甫浩自己也是男人，男人对男人的心思最了解。瑞王看明安公主的眼神分明就是有几分不耐烦的。若是这瑞王是个大度的便罢了，要是瑞王脾气不好，真的厌烦了明安公主，连带着整个大梁都对秦国无甚好感，吃亏的只会是他。瑞王却没有搭理他的话，反而是看向了对面座中的最后一个人。众人注意到了他的目光，顺眼看去，却是定王傅修仪。傅修仪在九个皇子中自然是最安分守己的，此刻瑞王却独独看向他。几个皇子再看傅修仪的目光就有些变了。傅修仪倒也镇定，并未因着瑞王的视线而显得慌乱，他与瑞王对视。瑞王忽然笑了，说道：“ 来明齐之前就听闻九皇子少年俊才，如今一看名不虚传，不知可有婚配了？” 众人却是没有料到瑞王会突然来这么一句，神情陡然间古怪起来。傅修仪也愣了一下，答道：“ 还不曾。” 周王哈哈大笑，他坐在傅修仪身边的顺势拍了拍傅修仪的肩膀，说道：“ 哈哈哈哈，咱们老九是几个兄弟中唯一未曾娶妃的，怎么瑞王也对老九的亲事有心间？” 瑞王面具下的唇勾了勾，悠然道：“ 大梁宫中也有许多适龄公主，本王一见九皇子觉得甚是投缘，有心想结秦晋之好。” 此话一出，在座诸位顿时神情大变。瑞王这话的意思竟然是想要和傅修仪做个亲家。若真的如瑞王所说，娶一个大梁的公主，背后的意思可不仅仅是多一个妃子，还多了来自大梁的助力。如果说之前对傅修仪态度的温和是因为傅修仪从未表明过对皇位的兴趣，那么瑞王此刻的一番话却让众人无法再用以前那样的目光看待傅修仪了。因为傅修仪一旦娶了大梁公主，就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傅修仪握着酒盏的手也猛地一紧，不动声色地看向瑞王。真的就只是如表面上说的想要将大梁公主嫁给自己吗？傅修仪不觉得，瑞王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傅修仪从来秉持的都是韬光养晦的观点，不到最后时分不可亮出自己的底牌。虽然瑞王的条件令人心动，可若是真的有此好意，傅修仪绝不愿意是在现在当着所有皇子的面提出这件事。不过是一句话，皇子们看向他的目光已经充满了提防，几乎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就算他再如何心动，那都是不可能同意的。傅修仪咬紧牙关， 不知道为何，他竟觉得这个并未有交集的瑞王对他似乎充满敌意，否则便不会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他陷入如此艰难的境地。他的心中对瑞王升起警惕，面上却是赧然笑道： 多谢瑞王殿下厚爱，只是在下如今未有娶妻念头。 哦， 瑞王唇角一勾， 可是九皇子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子，所以不悦。本王自来不做棒打鸳鸯之事，若是如此也不会勉强。 殿下说笑。 傅修仪拱手道： 只是如今的确尚未有此念头。 见傅修仪干脆利落地拒绝了瑞王的提议，诸位皇子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可是经过方才的事，对傅修仪再无从前的放心。今日傅修仪是拒绝了，谁能保证来日他又改了主意呢？皇位一事自来就是天大的诱惑，他们九人尚且想要为之一搏，凭什么觉得皇家中人还会出一个清心寡欲的圣人呢？ 真是奇怪。 瑞王却好似独独对傅修仪极有兴趣，并未因为傅修仪拒绝了提议就放过他，他似笑非笑道： 九皇子并未娶妻，又无心仪之人，为何不愿考虑此事？本王见九皇子也是风流俊杰，莫非平日里就没有爱慕你的姑娘？ 此话一出，向来有些粗枝大叶的成王哈哈大笑道： 瑞王殿下有所不知，原先在咱们明旗的可有位姑娘爱慕咱们老九，爱慕的举朝皆知。 是不是什么呀？ 不等成王说完，明安公主就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明安公主是听过沈庙的那些传言的，当初还很是嘲笑了一番。 哦，原来公主也知道。 成王有些讶异。 沈庙痴恋定王殿下的事，便是秦国都知道了，算不得什么稀奇。 明安公主幸灾乐祸道：只要能让沈庙丢脸的事，她总是乐于插上一杠子。 不错。 成王笑道： 瑞王殿下可能有所不知，这沈庙啊，便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女，当日在朝贡宴上与公主殿下比试的那一位，您也是见过的。哎呀，想当初那沈庙年岁还小，便整日都想法子去寻老九，便也是不知羞的，直接与老九说了爱慕之心，还为老九做针线、做糕点、学抚琴、学写诗，真是做了许多事啊。 成王虽然如此说，可话里却带了恶意的侮辱，就像是看个笑话一般。 当日在朝贡宴上，他却还有几分风姿。 说话的是皇甫浩，从外头传言说起来，和亲耳从知晓内情的人听到是两回事。皇甫浩也难免有些诧异，在秦国府上，在朝贡宴上，沈庙表现出来的都不像是那般委曲求全的人，做针线，做糕点。皇甫浩想着沈庙对明安公主横眉冷对的时候，只觉得十分奇异，他玩笑道： 九皇子真是铁石心肠啊。 当初那沈小姐年纪小。 成王继续道： 谁知道两年后竟然出落得如此美丽，而且原先蠢笨怯懦的，如今却是一点也看不到从前的影子。这明旗定京城的小姐里，比她更出色的好像也没多少。早知如此，老九当初何必如此无情，平白辜负了美人恩。要知道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明安公主冷笑： 哼，这沈小姐倒也真是个妙人，身为姑娘家却一点也不知羞，便是这般直接的追过去，也真难为她了。做针线，做糕点，日日跟着，真是好体贴啊。 晓得明安公主在朝贡宴上被沈庙对付，所以对沈庙不痛快，众位皇子便只是笑着不说话。还是傅修仪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沈姑娘是好人，诸位还是不要拿她开玩笑了，坏了她的名声的罪过 谁也担不起。 老九啊，你就是太严肃了。 楚王笑道： 你不要人家，难不成还不许别人要？若不是我们都已经立了妃，要我娶沈小姐，我也愿意啊。 不错。 皇子们纷纷附和。 的确如此。 皇甫浩笑道： 若我是九皇子，我也一定会娶她的。 明安公主心中不悦极了，她看向睿王，发觉睿王并未跟着众人玩笑起哄，反而是眸光安静，心中一喜，问道： 睿王也是如此以为吗？ 睿王一顿，众人的目光望向他。戴着面具的年轻男人挑起酒盏把玩，淡淡地说道： 为男子做针线做糕点，学抚琴，学写诗， 不错，简直伤风败俗，贻笑大方。 这样的好姑娘，本王也想要。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